不停一鸣。 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 成功有什么窍门呢？年轻人又怎样奋斗才迈向成功呢？藉着他们的故事，由 Annabelle 和你与诗并进，逢星期五晚九点到九点半，IBHK 一台约定你。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与诗并进，我是 Annabelle， 是英皇教育英文科的导师。今天呢，我们很开心请到一位嘉宾上来，他就是陈慧琪 Tiffany Wiki Chan。 Hi， 其实呢他的身份都挺特别的，因为呢他是我早期的学生，同时间呢他也都是一个独立的唱作人。Tiffany， 不如你分享一下什么是一个独立的唱作人。 其实很简单，大家都应该知道唱作人是什么，就是他会唱自己作曲的歌啦。作为一个独立唱作人呢，即是说我是没有公司的支持啦，还有是自己帮自己做宣传啊那些工作咯，去在网上给别人听我的歌啦，就是这样啦。 咁其實咧，我知道咧，除咗香港地區之外啦，你亦都有響台灣發展嘅。咁不如講下你近年咧響音樂上面係做啲咩啊？ 哦，其實我中學畢業之後就有更多嘅時間去投入我音樂嘅工作啦。雖然仲要兼顧大學嘅生活，咁但係我都好開心有幾次嘅機會可以去到台灣表演啦。咁我記得兩年前咧，應該大約兩年前咧，我就去過呢、這個台灣嘅。共寮啊，即係新北市嗰邊，咁佢哋有個音樂祭咧，就叫做海洋音樂祭嘅，咁啊好開心啦！嗰次係第一次同我啲朋友一齊去表演啦，咁之後亦都試過上年嘅時候同我另外一個朋友就以一個acoustic 嘅形式咧，就去咗呢、這個春天吶喊音樂祭表演。 咁其實咁耐冇見啦，不如我都話翻俾你聽，我近來嘅工作係做啲咩啦？咁其實我自己覺得咧，補習老師嘅生活，我會用兩個形容詞去形容啊。咁第一個咧就係忙碌啦。咁好多時候咧，我哋都係要上堂啊。就算唔使上堂嘅時候咧，我哋都係寫緊筆記。咁可能有陣時咧，啲同學會覺得啊，你好似有好多空堂嘅時間喎。咁即係咪係咪代表你好得閒咧？咁我可以話俾你聽咧，呢個絕對唔係噶。咁因為其實我哋啲筆記咧，每期都要定期咁去更新啦。咁而且我自己有一個個人嘅信念，我就係覺得。英文科用的詞彙、用的議題應該是要最新、最貼近時事的，特別是我們在 Writing Paper 2那裡呢，是有一個範圍啦，是叫 Social Issues 的，作文的提出一個題目是關於一些社會時事的。那所以呢，在每期的筆記呢，我都希望可以將最新的一些時事資訊呢放進去筆記裡面。那所以啦，平時呢都要花不少時間去更新筆記啦。那另外一個我想用的形容詞就是很有滿足感，就是滿足感這三個字。那因為其實見到同學有進步，還有見到同學真的很認真地去溫自己的筆記呢，那種滿足感是很大的。譬如近期啦，我見到有同學喺 IG 嘅，即係 Instagram 嗰度 upload 咗幅相啦。咁咧就係佢喺自修室度拎住我本筆記咁影咗幅相，擺上 IG 嘅。跟住咁巧我見到啊，跟住我 like 咗佢幅相，用 comment 咗添啦。咁嗰陣時咧，知道同學其實真係有用心機喺落堂之後温我自己嘅筆記，咁所以咧嗰個滿足感係非常之大咯。咁其實仲有另外一個令我覺得好有滿足感嘅一件事啊，咁就係啱啱咧就係考完 first term 嘅試啦，即係上學期嘅考試一陣啦。咁然之後有同學同我講咧，佢係由舊年未補我之前咧，本來係唔合格嘅，全班尾幾嘅啦。咁嗰位北角嘅中五同學，咁但係咧佢係跟足我四期，今年補咗四期之後咧，佢依家係全班第五名咯，英文科。咁所以我見到佢背後付出嘅努力係非常之大。咁見到同學有咁大嘅進步，我自己係覺得好有滿足感，好有成功感咯。係啦，咁咧，不如問翻你先啦。我好想知咧，你係由幾時開始咧，係立定決心想做一個創作人咧？ 其实我一路咧由细个开始学音乐，我四岁开始学音乐，开始已经好中意音乐啦。咁、一路都系古典音乐嘅训练啦。咁但系一路去到我中学 form three 度啦，咁就开始接触流行音乐。咁喺嗰个时候我就发现流行音乐好似更加适合我喎。咁样，咁之后同朋友组咗一队 group 咁样，咁就去尝试自己试下创作音乐。咁样啦，咁之后就发现其实呢一样嘢系更加适合我，同埋因为我可以表达我自己啦，喺我嘅歌曲里边，咁我又可以分享俾人哋，咁有阵时可能啲听即系我嘅 audience 听完之后咧，又会更加开心，咁其实喺呢个时候我就觉得呢样嘢对于我自己可以抒发情感之外，又可以治愈到其他人嘅心灵啦，可以咁样讲啦，咁就其实。好有满足感啦，亦都好开心，咁所以喺嗰个时候就立定决心要向呢一个目标前进啦。 咁我好想知咧，其实你系一开始已经对音乐好有兴趣啊，定系慢慢捉摸咗一阵，跟住先发现自己对音乐系特别有兴趣嘅咧？ 咁我细个唔会知嘅，因为都系即系但系其实我细个都系话我自己想学琴，即系唔系爸爸妈妈逼我嘅。咁但系咁细个都系咁一路学嘢啊咁样啦，咁但系去到。中学、小学，其实小学的时候开始已经很喜欢了，因为其实我是玩古典音乐的，但我又不会觉得很闷啊，这样啦，一路坚持咯。所以我想我可以说，其实我由很小的开始已经很喜欢这件事了，是啊。咦，我又想问回你，你又几时开始即是立志想成为一个补习老师呢？ 其實是跟我中學玩的一些課外活動有關的。中學的時候呢，有一些可以讓我們體驗做小老師這樣的計劃啦，是當時呢是一個高中的年級的，我自己讀的，那就可以教一些初中的同學教他們英文啦。我參加完那個計劃之後，我覺得哇很有成功感啊，我講的東西初中的師弟師妹是聽得明白的，那所以呢我就覺得啊，其實我是不是可以考慮一下教育這個行業呢？咁再之後啦，咁就開始要公開考試啦，同埋要揀大學啦。咁我覺得自己對教育係好有興趣嘅，咁所以我嗰陣時咧就揀咗中大嘅 double degree 英文同埋教育啦，咁就向住做老師呢一個方向發展啦。咁再同時間，咁我亦都有做一啲補習社嘅工作啦，咁就有教一啲補習班咁樣。教教下咧，我發現咧做補習老師嘅滿足感係比日後老師更加大嘅。咁所以啦，最初。不是一开始说立志要做一个补习老师，最初是想做一个老师先的，只不过是慢慢一步一步地走过去，然后就去到今天成为了一个补习老师。 哦、OK, I see. 是啦，咁咧，我想问一下咧，其实你就一心系想做一个唱作人啦。你中学嘅时候咧，有冇话特别做啲咩去铺排或者去准备去成为呢一个唱作人呢？ 我又冇特別話咩鋪排咁樣嘅，但係我就會想體驗一下自己究竟係咪真係適合呢一份工作啦。因為其實我覺得有陣時可能我哋只會見到一份工作表面嘅一啲情況啦，但係其實佢背後有幾辛苦咧，其實我哋係唔知嘅。如果我哋未試過，咁所以嗰陣時我就好似頭先咁講啦，我就同一個同學咧就組成咗一對組合咁嘅嘢啦，咁跟住之後，我哋嘗試自己一首一句由作曲啊、編曲啊咁樣去錄音，我哋都會自己做。咁就喺過程當中，我就發現雖然其實係好辛苦，因為嗰陣時都仲係一個中學生，而且咧都係啱啱開始去學點樣做啲流行編曲啲嘢。但係之後我就發現其實即係都好有滿足感嘅，雖然係好辛苦。咁所以我就觉得係好开心啦，咁同埋我係可以克服到呢个困难嘅咁样，所以就我唔可以话一个编排，但我会话係一个好好嘅训练，去令到自己之后嘅路係成为一个更加好嘅唱作人囉。 你剛才提出了一個 point， 我覺得很有同感，是就是呢你和我都算是在做幕前的工作，你呢是就是一個唱作人，我就做一個補習老師，都有很多要面對學生、或者面對聽眾的時候的，很多時候呢大家就會看到我們可能很瀟灑的一面，其實呢大家都不懷疑我們其實背後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的，所以我們在做這個行業之前呢 其實都是經歷了一個階段，就是首先要了解了先。咁對於我嚟講咧，我了解個過程就頭先講咗少少啦，先係做咗一啲補習社嘅工作先嘅。咁然之後，同時間我亦都不斷試下唔同方向去擴闊自己嘅視野啊，同埋唔同嘅體驗啦。咁、因為我其實最初係好想做一個補習老師。最初是很想做一個老師的，而大家都應該知道做一個老師其實不單止是要教學科知識給同學啦，那我也都很想可以教到其他不同 morals and values 的一些、知識給同學的，所以我自己會涉獵不同範疇的一些體驗啦，很想將不同方面的一些經驗跟同學分享咯。所以、中學的時候如果你問我做了什麼準備呢，除了讀好書之外呢，我也都參加了不同類型的課外活動啦，最主要其實我就很想透過自己的一些親身參與，然後可以同人或者同學生分享我自己的經歷。是啦，那不如呢我問下你，你在你讀中學的時候呢，你覺得最懷念的事是什麼事？ 我覺得呢其中一件很深刻的事呢，我是到現在都很記得的，就是那時候我想是中四的時候啦，就我們學校呢就有一個比賽，就是每一班呢咁就有啲类似才艺表演咁嘅嘢啦。咁嗰时我哋班呢就好团结咁样呢就做咗一个音乐剧咁样嘅嘢。其实我哋嗰时呢就係讲返我哋学校校园嘅生活啊。即係嗰时因为我哋第一届嘅 DSE 学生啦，咁就会面对好多困难，即係例如通识科啊，呢啲都係一啲好新嘅嘢嚟㗎嘛。咁嗰时我哋就会将呢啲我哋预见啊，究竟我哋点样咁廣泛啊，個題材啊，呢啲嘢就將嗰啲嘢咧全部融入曬去呢個音樂劇度喎，咁又有啲可能老師嘅搞笑嘢又會擺埋入去呢個音樂劇度，咁最尾我哋就好開心啦！大家做完呢個劇，咁亦都去到最尾，我哋全班好似一齊做咗一件事，又好有滿足感咁樣咯， 咁如果對於我嚟講啦，如果你問我中學嘅回憶有咩最深刻嘅話咧，咁我覺得係可以用兩個唔同嘅身份去睇啊。一個就係我自己做中學生嘅時候啦，另外一個就係我喺中學任教嘅時候啦。咁我諗我自己中學嘅生活同大部分同學都差唔多啊，都係好開心咁樣同啲同學玩，咁然之後好快就過咗中學階段。咁如果你問我最印象深刻嘅話，咁我諗應該係我喺中學任教嘅時候啦。咁我喺中學任教嘅時候，其實咧令我最印象深刻嘅咧就係當我第一年喺中學任教嘅時候啦，有同學咧竟然是找到我 Facebook， 我本来是没有给 Facebook 同学的，但他们找到我 Facebook 啦，然后呢就在那里 stalk 我啦，即是在那里找我的资料啦，跟着被他们找到我几时生日，而我是一直不知道他们几时生日的，因为我连 Facebook 都没有给他们，而我也都不会在堂上面讲我几时生日这样的嘛。咁系突然间，我生日嗰日收到蛋糕，我真系惊喜到不得了，即系嗰阵时其实自己生日我都有遇過啊，我同事應該知道我生日會收到可能其他老師的一些、生日的祝福咁樣，咁所以我在教研室收到的咧，其實都唔係真係非常之驚喜，真係驚喜的是在課室入面完全 unexpected， 係冇為即係冇去預期會發生一件咁樣嘅事，突然間收到蛋糕真係非常之驚喜，我估唔到係學生即係佢哋年紀輕輕係可以反過嚟俾一個 surprise 我咯，咁所以哇最令我印象深刻嘅就係呢一個生日嘅體驗啊，係啦，咁咧不如我又問下你啦，我相信呢個問題咧大家都應該好有興趣知啊，其實咧玩音樂係需要好多時間噶啦，咁讀書成績咧？我知道你不是差的，你是我以前的救生来的嘛。是的，那我想知道你究竟可以怎样兼顾到音乐和学业呢？ 我觉得有一样东西很重要，就是时间分配 time management， 因为、其实人呢一日都是只有24个小时的，即当然我们有很多事想做，我们可能我们都很想啊，我们想行街啊，看戏吃饭又要，但是同一时间我们要温书，当你还有一个梦想很想做的时候呢，你就要牺牲你某一些可能relax 的一些活動啦，即例如可能有時我不會跟同學出街啊，因為我可能那天要錄音啊，這樣其實分配得好呢，我覺得是不會有問題的，因為其實只要你上堂你肯聽書，那你做了筆記，那其實不會即你落堂的時候你不會忘記了一些東西的嘛，其實 咁樣係我覺得幾好嘅，所以我覺得你問我，我覺得最緊要係時間分配咯，因為我覺得咁樣嘅話，你其實只要你下定決心，你係真係好中意做音樂嘅，其實冇問題嘅，我覺得你一定會有時間去完成學業之餘咧，亦都可以兼顧到你音樂方面嘅發展啊。 嗯，我自己嘅睇法咧都係一樣咯。忙碌嘅話咧，我覺得唔係藉口，時間分配先係最重要噶。咁好多時候咧，我哋係要分咗究竟嚟緊要做嘅主次啦，邊樣急啦，冇咁急啦。咁然之後將啲事情排咗先後次序咧，同埋善用時間，唔好話花咁多時間喺玩樂上面啊，或者休息上面，可能一瞓瞓咗十二個鐘、十四個鐘咁樣嘥曬啲時間嘅話咧。其實可以用嘅時間，我自己就覺得係好多嘅。咁對於我嚟講啦。補習以外咧，咁我亦都會參與好多青少年嘅活動，同埋籌辦唔少嘅青少年活動啦。咁係做一啲幹事咁樣嘅角色嘅。咁即係我自己喺工作以外，即係補習以外咧，可以有好多選擇。我可以去同朋友出街啊，或者我可以自己去做下唔同嘅shopping 啊，去行街咁樣嘅。咁但係我自己就覺得，我應該係要善用自己以前得到的一些经历啊，一些体验，同多啲年轻人去分享啦。咁所以好多时候我都会拣可能我唔会睇电视啦，或者系我会出少啲街啦，咁去争取多啲时间去参与唔同嘅青少年活动咯。咁嚟紧其实咧，我亦都筹备紧一个青少年组织噶，同我嘅一啲相熟嘅干事一齐，希望可以成立一个青少年组织，令到更加多嘅青少年可以由唔同方面咁样。受惠咯，咁如果你问我忙唔忙碌咧，其实我可以话俾你听，非常之忙碌。一方面我要兼顾补习教学各方面啦，准备好多 teaching materials 啦，跟住我有《星岛日报》嘅专栏啦，咁亦都有网络电台嘅呢一个节目啦，非常多嘢要兼顾。咁除此之外，仲有我头先讲嘅一啲青少年组织嘅活动啦。咁但系啦，我都系觉得只要有好嘅时间分配咧，我哋咧就可以做得到我哋想做同埋需要做同埋应该做嘅事啊。 啱听。 嗯，系啦。咁再跟住落嚟啦，不如咧我就问下你，你平时嘅创作灵感系点样啦？因为一个创作人其实咧，佢除咗要唱歌之外，好多时候咧都系要作曲啊、编曲啊、填词咁样噶嘛。咁究竟你啲灵感咧系嚟自边一度噶？ 哦，其實我的靈感呢，因為其實我由中學的時候開始做啦，咁以前就會是可能校園生活啊、朋友咁樣，但係而家上咗大學之後咧，可能會係多一啲身邊嘅事物，因為其實我係喺美國讀書嘅而家，咁可能個環境同香港好唔同，即係因為香港比較。人煙稠密啊，有多車多人啊，咁好逼劫咁樣。但係美國就可能比較放鬆一啲咁樣，咁可能就係、可能純粹我今日經過呢度有一個好靚嘅 view， 跟住我覺得好好，咁我就會即係俾到啲靈感我寫歌啦。咁但係當然啦，其實一個創作人咧係絕對唔可以等佢靈感到嘅時候先寫歌嘅。咁所以為咗保持住我有。一定的 質量啦，每個月咁我都會定期即係會寫一啲歌，或者可能我見到一啲嘢，我會錄低佢，咁我之後先再慢慢將佢寫翻成歌咯，就係咁樣啦。 對於我嚟講咧，其實寫筆記咧都需要靈感嘅。我覺得呢方面咧，可能同唱作人平時要做嘅事情咧都有少少似啊。咁因為我哋寫筆記嘅時候，咁有陣時一啲 grammar points、一啲文法嘅位，咁當然係編好咗話 form 幾要學啲咩啦。咁但係啦，我究竟用咩形式去 present 去表達，用乜嘢句子，用乜嘢 examples， 其實咧呢一啲位咧係好大嘅發揮空間嘅。咁所以我喺寫筆記嘅時候咧，其實我都需要去揾靈感嘅。咁對於我嚟講咧，我就好中意不斷去轉換環境嘅，咁所以咧好多時候咧，我都會帶住個手提電腦啦。咁有陣時可能出街，我係去可能屯門，咁然之後咧，我係去屯門揾間 coffee shop， 而我本身係冇特登去揾呢個 coffee shop 嘅，只不過係行到嗰度，跟住就覺得啊，我好想坐低喺呢度慢慢寫我嘅筆記，咁咧我就會去做呢一件事。或者第二日我可能覺得，我想去一個市區啲嘅地方，我想去尖沙咀睇下多啲人流咁樣。咁我就會有多啲靈感咁樣啦。咁所以啦，對於我嚟講，我就中意去到唔同嘅地方去寫筆記，去尋找自己嘅靈感咯。 好好。 係啦，咁我想問一下咧，有陣時咧，做一個創作人啦，你會唔會遇到啲咩挫折？會唔會話諗過放棄嘅咧？因為我知道其實做一個創作人都會面對好大嘅壓力同埋挑戰嘅喎。你會唔會諗過會放棄嘅一刻嘅咧？ 其实都有嘅。咁当然啦，咁就譬如我好似我中学嘅时候啦，亦都会有啲可能同学佢会觉得，即系你做呢样嘢会唔会系唔系因为你喜欢音乐呢，可能你有其他原因，你可能很向往莫切的生活啊，这样类似这样很奇怪的一些想法啦。但是当然呢，如果朋辈有时候都不同意你的，即目标的时候，其实是一样都挺沮丧的事。因为我觉得在一个，人的成长阶段，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其实你的朋辈的支持很重要的嘛。但是其实我想回转头，其实同一時間我都有一班好好的朋友去支持我做呢件事，所以嗰陣時就即係有一刻會可能想咯，但其實你問我，其實從頭到尾都冇嘅，去到而家可能，即係有出咗歌啊咁樣。咁呢個網絡世界咧，總有一啲人係好中意去評論其他人嘅做嘅嘢噶嘛。咁但我會覺得咁當然啦，你做一隻歌出嚟，總有一些人是喜歡，總有一些人是不喜歡，即是不會 You can't please everyone 嘛，即是你每一個人都總有他喜歡和不喜歡的，可能純粹他不喜歡你這一類型的音樂或者怎樣。當然我不會完全，即我都會去看回，他們說的東西，如果他們說的東西我都覺得是可能我有需要改進，我當然會聽啦。但是我會覺得即某一些人可能他純粹是抒發自己的，情緒啊這樣，所以我又不會特別去生氣啊或者怎樣咯，這樣咯。 咁如果对于我嚟讲咧，我自己其实咧有个三字真言嘅，但系嗰三个字咧唔系中文嚟嘅，系英文嚟嘅。咁对于我嚟讲，我觉得凡事咧都应该好着重呢三个字，就系 motivation 啦、动机啦。咁正如你头先讲啦，如果你系真系中意音乐嘅话，或者好似我咁真系中意教育嘅话，无论几咁辛苦都好，你都可以撑落去噶嘛。系啦，咁第二个我自己觉得好重要嘅字系 determination 决心啦。咁好多时候总会遇到一些小挫折的，咁假如我哋喺啲小挫折已经难到咧，已经咁快放弃嘅话咧，唔会等到成功嘅一日噶。无论系同学读书嘅心态又好，或者我做一个补习老师嘅心态，想教好同学都好，都系需要有一个决心，咁样先可以成功嘅。而第三个我觉得非常之重要嘅字就系 perseverance 啊。咁因为成功唔系一朝一夕嘅事啦，其实咧好多时候都讲紧数以年计噶。咁，可能以同学为例啦，咁佢哋学习其实讲紧中学嘅课程都六年噶，咁佢哋份坚持其实系要持续六年先可以等到修成正果 ，DSE 考到好成绩入大学嘅一刻嘅。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咧 perseverance 咧坚持咧都系非常之重要噶。我知道你呢其实呢之前的成绩是考得非常之好啦，而你选择了去美国那一度去读音乐啦，咁你仲拿到一个是香港首个学生拿到的奖学金，不如你讲下那个是什么奖学金来的。 哦，其实呢那个奖学金呢就是由，John Lennon 的老婆即是，这个 Yoko Ono 呢去，即是赞助的，咁呢就是一个作曲的比賽啦，咁就係俾全美的大學生參與啦。我記得的話，咁咧，其實就我純粹係諗住報名玩一下嘅啫，因為學校就 send 一啲 emails 出嚟，就話有個咁樣嘅比賽。咁我就 send 只歌去玩，咁啊好好彩，咁就喺呢啲作品裏邊就脫穎而出咯。咁係一首英文歌，咁我都其實幾開心嘅，因為我冇諗過即係一個亞洲作為一個亞洲人可以即係同其他可能佢哋嘅即係點講？第一語言都係英文，但我唔係咁樣。咁，我都好多謝評判嘅賞識啦。咁樣有呢個機會攞到呢個獎學金，可以支持到我其中一部分嘅生活費啦。係啊，喺美國。咁我就喺美國生活啦。呢幾年，咁我又知道咧，其實 Annabelle 喺之前啦，試過去歐洲，即係都，上堂啊、讀書嘅喎。咁你嗰啲生活又係點嘅咧？嗰陣時？ 其实我觉得我的经历和我的体验呢跟你好像的，咁当然我路过你啦。咁我嗰陣時咧，其實最初中學初中成績其實唔係真係咁好嘅，只不過係後來可能揾到讀書嘅方法，咁樣越讀越勇啦，越有火啦，跟住可以入到中大啦。咁再之後喺中大攞到獎學金，咁所以咧就有機會去到英國同埋法國嗰度讀書啦。咁而去到海外讀書嘅經驗，令到我覺得其實呢個世界視野好廣闊嘅。在外國的經驗令到我可以看一件事由不同的角度，可能是用自己本土作為香港人去看一件事啦， 或者是用一個西方人去看一件事的角度，其實很多時候都截然不同的。處事的手法不同啦，禮儀上面不同啦，待人接物上面的事都不同啦。所以我覺得這個不同多角度的看法是幫到我現在的教學，令到我可以幫啲同學由不同的方向去看一件事啦，去分析啲題目啊，或者分析一個議題咁樣啦。咁除此之外，咁我喺歐洲啦，特別是英國的時候，咁係要每日都要用英文啦。咁因為其實英國理所當然是要用英文啦，咁所以令到我學識多了很多很地道的用法啦，咁所以我覺得是可以令到我自己的寫作或者我自己對英文的睇法是有另外一種體會的咯。咁除此之外，仲有係識到很多新朋友啊，喺歐洲的時候，咁佢哋其實有陣時都會嚟香港旅遊噶，特別是有些人從來未去過香港咁啦，咁有啲就係嚟香港探下我咁樣啦，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體驗是非常之開心的，在歐洲讀書的這段期間令到我的人生是豐富了很多，還有我也很想跟同學分享我在歐洲的一些經歷，所以我也在我筆記的其中一個部分呢加插了一個位置，是跟同學講我以前在歐洲讀書的一些見聞，希望同學可能暫時未有機會去到海外讀書或者去到海外生活都好，都可以在我自己的一些經驗之中拿到一些啟發咯。其实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差不多了，但我相信呢大家呢都很有兴趣想认识 Tiffany 多一点。其实呢如果大家想知道的话，可以去到 Tiffany 的 Facebook 啦。你 Facebook 是什么？ 我的 Facebook 是陈慧琪 Tiffany， 是啦。只要大家 search 这个名字就会找到我啦。 是啦，咁呢我哋喺嚟緊嘅新一節啦，即係下个礼拜五嘅九点钟至到九点半呢就会邀请另外一位嘉宾啦。咁如果呢大家呢係有啲咩问题想问我 Annabelle 嘅话呢，亦都可以去到我 Facebook 㗎喎。我 Facebook 呢就係 AnnabelleM1 点英皇教育啦。咁呢你可以去到嗰度留言啦，或者 inbox 问我都得嘅。咁希望下个礼拜五九点钟可以再见到大家，大家都会收听呢一个节目，与诗并进。下个礼拜五见，拜拜。